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行以人为首，解除疾苦，唯医德在先，公而忘私，医道医途不负使命，医病医人正气凛然。请听中医访谈类栏目平顺人生。 全国的新老听众大家好，我是平顺人生的李老师。 他是出生在红旗下大山沟里的朴实少年。 小的时候家里穷，奶奶总是告诉我，有好吃的别自己吃，一定要把好吃的先送给别人，一辈子要做好事，好心惊动天和地。 他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勇于探索进步的中医人。 学医不可半途而废，医学永远有解不开的难题，所以要有新方法。 他的人生无人能重来， 只有解除百姓的疾苦，我的内心才能安稳。 他就是中医人李老师。 有生之年，我想走出来，站出来，推动中医为百姓谋福。 轻轻松松听节目，快快乐乐学养生，平平顺顺安晚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中医访谈类栏目平顺人生。读人心，听医案，讲故事，传递温暖，传递健康。平顺人生带您走进真正的健康幸福晚年。有请中医守护人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全国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平顺人生的李老师。 欢迎李老师。李老师您看啊，可以说这段时间呢，大家对于您是特别的相信和认可。另外李老师，我还知道您的治病的方法，它其实是分为内外两种方法，一种是内服，另外一种呢是外练。那您是不是就可以从今天开始教我们大家伙学习一下您这一整套的功法呢？ 我的外在的功法叫进攻功法啊，有五式。那么今天呢带给大家一个全新的功法，叫十月太极。你看这名啊，是不是很有意思啊？而且动作简单，方便操作，最后呢还得安全有效。你记住，你多动你就多受益呀、为什么不学呢？那咱们直入主题，今天的功法叫十月太极。叫十月太极开脾胃呀、通过这个功法，我们坚持习练呢，就能强化脾胃一升一降的功能。这个方法怎么做呀？这一步一步咱们学吧啊。怎么做？开始教大家功法了啊，进攻功法。第一步，这十月太极呀、十月你看，什么十月呀？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对不对？为什么叫十月？就是现在这大肚子太多了。可不是人家真是怀孕的啊，没说怀孕的。为什么叫十月？让大家记住当下的特色，无论男无论女的肚子大。能不能变小呢？那看你这功法做得怎么样呗。所以这十月是这么来的。具体步骤呢，就是双手交叉，并拢上腹正中。 双手交叉会吗？哎，你食指一交叉嘛，并拢嘛，放在哪儿？放在上腹。其实中医有三腑，有大腑，有小腑，有少腑。这上腑就在中脘穴，以神阙穴为中心，就肚脐眼为中心嘛。哎，在你这腹部沿顺时针方向去画圈儿，哎，顺为补，逆为泻，哎，你这一圈为一次，共作其次，这就第一步，听懂了吗？哎，第二步呢，双手交叉，继续并拢，由腹部啊，由上到下推出一个弯，这个弯叫 S 弯 ，S 弯就是太极呀、啊。太极 S 弯啊，所以叫十月太极嘛，啊，哎，这个弯从哪儿弯到哪儿呢？从中脘穴到关元穴，你看看，哎，你做七次，啊，这是第二步。第三步呢，两手空拳叩击太极鱼眼，鱼眼在哪儿？天枢穴。现在对穴位很多老人家都掌握，天枢穴在哪儿啊？哎，在你肚脐的两边，一面一个。太极鱼眼嘛，哎，也是叩击七次，这三步就完成了。啊，相对啊，这个十月太极呢，稍稍有点繁琐，但是呢，啊，那你为了全面学会呢，你就拿起电话，哎，详细的去问一问，啊，我的学生呢会细致入微的把这三步教给大家，啊，另外呢，十月太极的主要功效一定记住，就是开脾胃、运水谷啊。啊，开脾胃其实就是气血生化有源，啊，能升能降。运水谷呢，润化水谷之精微呀。我告诉你，你脑袋瓜司令部吃的不仅是气血，主要是气血精微物质。啊，眼睛亮晶晶得需要精微，耳朵能听能闻也是得吃精微，脑袋瓜反应灵，不迟钝不痴呆也是得吃精微。你看看吧，啊，尤其你要做到位了那。哎呀，你那肚子就咕咕叫了，这叫肠鸣音就来了啊！你做到位了，要肚子热乎了啊，胃肠蠕动了，头脑清醒了，宿便也排了，那你食欲能不改善吗？啊，你那面色还能是灰的吗？一定是有光泽的。我不能说你面如桃花吧，你一定是有血色的。为什么呢？血是红色的，你怎么能是灰色呢？你血液里有垃圾，有毒素，有油柳子，它怎么能是红色的呢？它一定是灰色的。面色都红润了，你那四肢能不健壮有力吗？你看看，因为它是静功啊，人这一静下来，我告诉你，你都不用说别的，眼睛双眼微闭你就舒服，对吗？叫眼不见心不烦吧，这叫心静。第二呢，你再通过我这静功功法，通过呼吸气道，这气一到，吸要到顶，呼要到底，我不说了吗？吸就是为了争一口气，呼就是为了出一口气，一进一出你要顺畅了，你从头到脚你就舒服。你要像老慢支那肺气肿啊，呼吸系统疾病的人，那真的是出不来进不去呀、啊、那真的是吸一口是为了争啊，出一口是为了出啊，他半口气儿半截气儿他上不来气儿。啊，所以这个方法只要你能做到位，做到我那四道啊，你就能达到面色红润，身体健壮，食欲改善，头脑清爽啊，排除一身的宿便毒素和垃圾。因为你热乎吗？你动起来它能不热吗？你要不热的，那就说明你寒气该有多重啊，你瘀症该有多重啊，你的斑块垃圾油柳子包括那结石炎症嗯，囊肿息肉该有多少啊。所以你继续加工，继续努力去做呢，做工呢，哎，那一定是逐渐的渐渐的会受益啊，叫磨刀不误砍柴工啊。有很多人做了三天，哎呦，我这也不热乎，我这肚子也没叫，那你急啥呀？磨刀都不误砍柴工呢。哎，你得一心一意全心全意去做，心到意到的去做，你方能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天知道会有你的爱是完美的。 啊，尤其坐还有要领，柔柔的、缓缓的、慢慢的，柔和缓慢、圆活连贯，这些都记住了吗？啊，慢悠悠、热乎乎、汗津津也记住了吗？最后实现三净化呀，体表的也，你的脸也好看了，净化体内的血管垃圾病，是不是也得到改善呢？尤其那垃圾病，那血压能不高吗？血糖能不高吗？血脂能不高吗？血液能不粘吗？动脉能不硬化吗？啊，下肢动脉能不闭塞吗？所以当下很多青壮年40岁50岁的，我要提示这样的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你家里如果有这个年龄段的人要小心了。你看现在医院里呀，七八十岁的倒有，但是哎呀，这年轻壮年呢可是人数不断的增加，怎么了呢？各种疾病，尤其是心血管脑血管方面的啊，高心病的、肺心病的、风心病的，怎么这么多呢？一看那脸都40多岁要不就拐了，要不就偏了，要不就上车了，推着了，怎么回事？不就是不懂得时时刻刻去做个功法，净化体内内环境吗？只知道吃，为了口舌之欲，啥好吃吃啥不差钱，吃的是肚饱肠肥呀，唱的是声嘶力竭呀，最后倒头就睡呀，一睡睡第二天11点呢，你不得那脑血管病、心血管病，谁得呢？哎，所以你装多了，我帮你卸，净化体内内环境。哎，那再加上第三净化，你那心理、你那情绪，净化心理和灵魂，你要有个好心情，哪来那么多病？是一突发就突发了，啊，一发病就大病。哎，有些人的气儿，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是吧？那脸色也不好看，眼睛、五官、鼻子都不在正位，啊，你看看。你生气的人，你照照镜子，你那眼神在正位吗？你的鼻孔出气都不是正常的气儿，喘粗气，眼睛是斜的，脸是抽的，是不是啊？嘴是歪的，是不是啊？哎，这叫有三爱，爱生气、爱着急、爱发火的人，他的五官都不在正位。哎，就说几句玩笑吧，是不是？哎，所以这方法你要做到位了，就实现上下通、内外通，通了。你还堵什么呢？不堵了怎么哪来的梗呢？尤其你在配合着内治法则呢，那一定是一内一外，那效果一定上台阶。哎，这是我的理念，也是我的理论啊。尤其你长期坚持我这几式功法呢，实现三调：调息、调身和调心。你看，调你呼吸有节律，现在很多人不会喘气儿，你信吗？不信你去观察，你学会观察，啊，哎，正常呼吸叫什么？叫胸式呼吸，是吧？你练功的叫腹式呼吸，人要走之前那叫喉式呼吸，呼哒呼哒，啊，现在很多人，哎呀，忙的，胸也不胸了，腹也不腹了，只是在那嗓子眼那吼的呢，啊，他不会深呼吸，所以做功法的时候一定要配合呼吸做深呼吸，吸要到顶，呼要到底。不都说了几遍了吗？所以第一是调息，第二调身呢，哎，身子出汗了，热乎了，就是畅通经脉了，尤其打通中焦了，不开脾胃吗？哎，中焦一通，上下哎畅通啊，畅通八达了，哎，你就不堵了吗？有的人打嗝都费劲，是不是？哎，最后实现调心，心静如水，你看看，哎，这不就整体一内一外吗？所以那不想做的、不爱做的，我提示你，你记住啊，你不是给别人做，而且是提前做工作，不是你得了大病、重病了，然后我再去做学一招吧？对不起，晚了。为啥？你遭罪了。你再做，那效果能赶上你提前去做工作吗？提前和退后差别在哪儿啊？那差别10万8千里呀、啊！所以就不多说了。啊，十月太极开脾胃，针对的就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来进行全方面的调理。希望大家每天坚持习练，你那效果一定是 什么？哎，会让你说啊，我有意外收获呀，是这样吧？ 中老年慢性病往往集中在早期，脾胃吸收不畅，中期血液淤积不通，后期筋骨疏松错位，晚期精元散失不守。李老师依据中医开具合一的养生理论，提出中老年人四大健康目标：开脾胃、开血脉、聚筋骨、聚精元。全面开脾胃，不怕憋堵胀，能吃就是福；全面开血脉，不怕栓梗堵，心脑常平安；全面聚筋骨，不怕酸麻痛，腰腿关节灵；全面聚精元，不怕身子虚，无病一身轻。外在打通经络，内在修复脾胃血脉筋骨筋元的四道健康防线，治慢病，防大病。祝天下父母早一天远离疾病，早一天收获健康。 李老师，您看啊，这么多年您讲了很多励志的实践，包括您的行医经历，真的让人敬佩。包括我们也了解到，以前您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都有不远万里的来找您看病。 嗯， 那您认为大家为什么对您的认可度这么高呢？ 哎呀，大家对我的认可度啊，哎呀，嗯，确确实实啊，这些年来，哎呀，评价很高，啊，认可度，哎，也很高。你看大家对我怎样的评价呀？哎，说我呀，在医院也好，开诊所也罢，啊，从不给患者用贵药，开的都是便宜药。为啥呢？为啥？只有一个原因，因为呀，大多数患者都源于农村，啊，从农村来的。我呢，大家都知道了吧？我从哪儿来的？不也是农村走出来的吗？哎，这就是啊，我从啊老百姓的心灵深处，我了解他们呐，农民兄弟。那挣那几个钱，那真的是血汗钱呐！有病，能吃得起药吗？能治得起他那病吗？嗯，都说是啊，有病吃药天经地义呀。可是啊，你不用说过去，就现在吧，有很多老年人，有多便宜的药，他就吃多便宜的药。啊，尤其我见过有的那穷人家得了那大病重病。一吃那药啊，从吃掉一头猪，最后吃掉一座房，这样的家庭太多了啊！我不知我能不能说到您啊，尤其在那个年代，我记忆犹新呐。有的患者为了治病，为了吃药，那鸡鸭都卖了啊。那现在也一样啊，那车房不也都卖了吗？结果呢？病好了吗？哼，有的人好了，有的人他就真没好，是不是？哎，有的人这病到最后起不来了，有那人家呢就被摧毁了。嗯，这病可不可怕呀？所以说呀，很多啊，这个老哥哥老姐姐，哎呀，攒了一辈子的过河钱，到最后呢打水漂了。 嗯， 甚至有的家庭真的是人去楼空。 是啊。 哎呀，所以呀，一说到这些，我总能想起我奶奶那句话：“办好事儿，说好话。”那针对那病患者，啊，他们最需要的好人好事是什么呢？就是你用最便宜的药 把病治好， 最快的时间把他病解决。 对， 是这样吧？哎，所以我觉得当大夫这个职业呀，你一定要知道你是谁。是谁呀？你最起码的良知和医德你得具备呀，是吧？古人怎么说呀？行医德为先呐，别忘记呀。你想当个好大夫啊，你没有那德行，哎呀，你呀也就是一个职业啊，挣口饭吃，对吧？ 因为大夫的职责是啥？你看的是病，你救的是命，啊，而且你开那方呢，那是给病人的希望。你看看，患者拿你当希望，你呢？你要凭良心给病患者一个真正的希望，这才是一个合格的大夫，是这样吧？ 嗯， 哎，所以我常讲，那医德是什么？是治病的一个基础，治好病的基础啊。嗯，你光有这基础可以吗？你还得有一个好的医术。哎，你有好的医术了，你才能真正救治那些大病重病的患者嘛。哎呀，大家常说，哎呀，这李大夫有真功夫，有硬本事，这是大家对我的评价呢。但是我一直认为这个评价过高了，我还要不断的努力啊，不断的下决心，把那知识再多学点儿，临床再多见点儿。 您谦虚了， 哎，不管谦虚不谦虚啊，让大家去评价， 嗯， 对吧？不就是那疗效的快和慢吗？我给你做个比喻， 嗯， 哎，医生那药啊，给你治病之后你见效了，那就是啊，那药和那疾病啊，嗯，一场较量的结果， 嗯， 是吧？那药就是医生手里的武器嘛，啊，然后呢，医生再给你制定一个啊整体的治疗方案，哎，那武器拿准了，那来一个杀一个，你不就好得快吗？ 嗯， 是不是？归根结底是啥呀？哎，还是药效说话，对吧？所以关于药是否有效，我想说两句话，啊，也就是说，这药效啊，它关乎疾病是否能好。这药效呢，关乎疾病，你是好得快，你好得还是慢？ 对， 哎，所以这些年我在医院，我在诊所呀，听到患者的声音，说的最多的话是什么？李老师啊，我这病啊，病得太长了，都十几年，甚至都几十年了，我不想再吃这些药了，这吃药也太遭罪了， 嗯， 啊，能不能别让我吃这一把一把的药了， 嗯， 啊，而且还说我这病到底能不能治啊，啊，能不能治得让我好得快一点啊？你看，你包括现在大家也是这样问呢。嗯，可是呢，我结合患者的这些想法，我就想起来，哎，这跟杜老的想法一样啊，就这些药不想大把大把的吃了，那怎么办？中药需要改革， 嗯， 哎，那疗效需要进步，啊，你疗效进步了，你中药改革了，那患者的痛苦是不是早一天减轻啊？疾病是不是早一点好啊？哎，哎，所以啊，当下中药啊，最需要最迫切改革的是什么呢？就是口感和疗效。 嗯， 哎，这我之前也说过，我那胡子师傅留给我那一小块块，刚好能解决这两大问题， 嗯， 一个是口感的问题，一个是疗效的问题， 嗯， 让人人都能用得上啊，用得上呢，然后还得见效啊，实实在在的见到效果，这是啥？哎，这就是我的梦，嗯，现在的词儿叫梦想， 嗯， 但是梦想的不仅仅是我一个人呐，我想到更多的就是千千万万的备受折磨的啊，被病痛折磨的都看不见亮的那些个病人。 是啊， 哎呀，所以呢，当时我在诊所里啊，我就琢磨呀，啊，白天琢磨，晚上琢磨，嗯，你看中国人有一句话啊，就怕你每天琢磨一件事 儿，嗯， 哎，你天天研究，是吧？那我就研究呗，天天就自己蹲在那儿熬啊，那药膏啊，汤药，是吧？哎，就看着钻能不能我制作出来。所以有时候呢，我再翻翻那胡子师傅那手札， 嗯， 哎，回忆回忆他当年怎么做的呢？那细节是怎么掌握的呢？ 一辈子为了啥？有人说是为了钱，累死累活就想多赚点，口挪肚攒就想多存俩，最后落下个病身子，金山银山也换不回来，一屋子钞票也买不到。一辈子为了啥？ 为了活得开心，为了活得顺心，为了健康省心。所以一辈子要简单一点，别想得太多，知足一点，别累得太多，健康一点，别求得太多，拥抱健康，追求幸福。 好，那咱们继续说哈。大家都知道，一个医者呀，他是治病救人的，是不断地帮助病患者的。那么呢，我想说呀，有些时候啊，这个医生啊，把自己呀的身体呀却看得很淡。你比如拿我来说吧，我有一段时间呢，我自己的身子骨啊就挺弱，尤其呀，在那段我忙着配自己的中药方子吧，就那一段，我那老胃病啊，它就犯病了。为啥呀？研究自己的方子，你能是一天八小时吗？那叫个没白天没黑天呢。就是忙啊，研究呗，琢磨呗。所以说呢，吃也不规律，睡也不规律，都不规律了，我那老胃病就犯了。犯啥症状啊？一句话，迷糊、恶心、吐啊，那吐酸呐，疼啊，年轻啊，那也不当回事儿啊，那偶尔来一个就挺呗，跟很多老年人一样，就挺着呗，但有一天呢，那疼的受不了了，连续疼五六天呢，而且呢，就研制那个方子啊，他着急上火。那口唇呐，那舌干呐，口燥啊，那嘴唇呐都裂口子了。那偶尔啊，我也不在乎，拿那手啊，把那口子那个皮儿啊往下撕拽，越拽越裂，哎呦那疼啊！哎呀，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这身体啊确实很虚弱了，吃东西也吃不进，啥也没胃口。那你是水果啊、蔬菜呀、主食啊，都不想吃，所以呢，那怎么办？那就针对我自己研究的这个中药方子，我得亲自用一用，给自己来想办法，给自己来调养调养。这个大家能够理解啊。你作为一个医生，尤其是中医，针对自己的身子骨，他是最了解的，所以我把这个方子，研究成了以后，我就给自己煎了一副，你给自己煎药，给自己开方子，你心里能没有底吗？那一定是有底的嘛。但是吃了之后咋样啊？一个多小时之后啊，不知道怎么了，这是啊，我也没吃啥呀，这怎么肚子开始这种拧劲儿呢？那我就蹲着吧，然后头上的汗就出来了，随之而来的就想拉。那赶紧吧，是吧？当时我就想，我就吃点止泻药。想是想了，但没那么做。我就观察我自己配的方子，它究竟有什么反应啊？一个多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左右，我就发现我这肚子那疼啊、拧劲儿啊，就没刚才那么严重了。又过了半个多小时呢，那个反应几乎就没有了。又过了一会儿，反而觉得更舒服了。这怎么回事呢？刚才那么严重啊，我也没吃什么其他药啊。你就继续观察，那就继续，挺着呗，偶尔撕撕拉拉的也没那么严重了。结果就这么挺着，挺着挺着我就躺下了，躺下可好？怎么了？睡着了。这一觉睡的那可称为美呀，一睁眼那天都快亮了，你看这觉睡的。我醒了之后我就琢磨呀，这昨天晚上发生什么了，怎么回事呢？你给自己配的药方这起啥作用了没呀？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原因呢？ 那早晨起来也没啥感觉呀，那昨天晚上也没啥事，这一觉睡得这个美呀，让我再摇摇头晃晃脑，哎，也不晕了，我再揉揉我这肚子也没那么拧劲儿疼了，是吧，也没有想拉的感觉了，哎，我自己配这个方子难道是见效了吗？不行，还得继续试，我怕是这些症状都是偶然呢，那你一次吃哪能知道这个药效的真正作用呢？所以我这早晨起来没洗洗脸刷刷牙，我就又吃了一次，啊，我看你还能怎么样啊？哎，吃完这次啊，第一次吃是一个多小时，这次呢，哎呦，不到40分钟啊，又来了，怎么了？哎呦喂，比昨天更厉害呀，这个肚子叫翻山倒海，哎呀，咕咕，就这样，哎，肚子里这样啊。嗯，随之而来呢，哎呦，底下也咕咕叫了，啊，咣咣滴当就开始来了，怎么了？这就出虚功了，啊，哎呀，什么感觉呢？嗯，有一个词儿叫里急后重，大家听过吧？对呀，控制不住啊，你稍慢一点就出来喽。哎呦喂，那个滋味，那一得过那痢疾的人他都知道，是吧？那憋不住啊。你腰带系得紧，你也憋不住，是不是？你赶紧，越快越好，紧，你慢了，慢了就出来。所以这一到厕所，那，哎呦喂，扑哧扑哧扑哧，那是个拉呀！哎呦，拉的还多呢，啊，有的还，哎，什么颜色都有啊，啊，上面还飘油呢。你看看，我不说吗？我那老胃病，啊，有的时候就犯，有的时候就不犯。年轻吗？你虚的时候就犯，不虚的时候，啊，他就不犯吗？你熬夜他就找你吗？哎呀，我一看那大便，他也不是什么正常的便呢，这家坏了。我说是不是？哎呀，这得痢疾了。我就心想，用不用吃点什么药呢？不行，不能吃，我还得检验。哎，我自己配的药方究竟怎么样啊？是吧？或者是说，哎呦，我这是不是哪里出错了呢？ 失败是成功之母，失落是必经之路，命运注定了绝不，难道因此被征服？失败是成功之母，失落是必经之路，自我催眠和鼓舞，天亮后路更清楚。 哎，我一边呢从厕所出来，我一边想啊，心情很沉重啊。哎呀，我说我觉得我这是不是干了一件窝囊事儿呢？怎么能这么拉呢？啊，啊，虽然拉了之后不疼嘛，但是这拉的也太多了。嗯，我跟着大胡子师傅这么多年，胡子师傅开的方那见效啊，我自己给自己配的方这怎么回事呢？我就合计呀，啊，哎，我这越着急越琢磨不出什么一个好方法来，也想不起来用啥好药去控制控制。我这刚一坐下，要没5分钟呢，这肚子又不疼了，又不拧劲了，也不拉了，也不咕噜了，也不翻山倒海了，你这又奇怪了，啊！我这也没吃别的药，怎么又瞬间又没反应了呢？所以又搞不明白了。这个时候呢，我在诊所里，我看有很多患者呢，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今天呢，哎呀，我看不了病了，啊，哎，大家呢，哎，明天再来吧，啊，因为我呀。”又仔细认真地观察啊，我自身接下来还有什么反应？哎，结果一直到晚上，他也没咕噜，也没疼，也没拉，你看看吧。那我就得等，我看还有什么反应。左等右等右等左等，他又睡着了。你看，因为他不闹腾你，你就安静呗。你这一安静，人一静，心一静，你那劲儿就来了。是不是？哎，那这一觉醒来第二天呢，又是啥感觉也没有。哎，我就感觉到轻松舒服， 啊，哎呦喂，前所未有的舒服啊，我不说我的原来那胃也那胀啊，哎呀，你吃东西胀，不吃东西它也胀啊，笃定抓耳挠腮的感觉呀、啊、你站着难受，坐着难受，你走路它都难受，那胀的啊。说到这儿我多说几句吧，那搞医的无论是西医中医，有几个脾胃好的呀？有几个按点吃饭的呀？他都轮班上班啊，在医院是不是还细嚼慢咽的，那都会说，能做到的没几个，对不对？那边就等着手术呢，啊，你那边还细嚼慢咽呢，这不可能的，是吧？所以呢，我吃饭还是那么吃啊，我也没改成细嚼慢咽的，这肚子怎么就不胀了呢？所以我左想右想，右想左想，我就认为啊，我自己给自己配的中药方子一定起到了啊作用啊。啊，他头一天晚上咕咕响想拉，第二天呢啊半个多小时翻山倒海又想拉，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不就是中医讲的这正气和邪气较量了吗？打起来了吗？他打得越厉害那症状越严重吗？哎，当时我就是这么认为的。你比如说那排那些便呢，什么颜色都有啊，那五色便呢，还像脓便一样啊，那不就把病邪给打出来了吗？给排出来了吗？我当时就是这样的分析的呀。啊，后来我为了确认啊这是排毒反应，我就在我胡子师傅的手札上我就开始找开始学。哎，我再结合我自身的经验，我就得出一个理论，这叫调节反应啊。这个反应可是因人而异的呀，有的人呢有一种反应，有的人有三种以上反应，有的人就胀不胀了就没了啊，有的人呢是拉肚子拉一次也没了，你像我这一拉拉好几次，而且呢还非常急，这叫什么？这叫排毒反应的症状加重不代表病情加重，你看看吧。所以这就是知识啊，这就是科学呀。但是老百姓可不知道啊，哎呀，我用了这个方子，我要是拉越拉越重，越吃越疼，那你这药是不是有副作用了，对不对？所以我自己给自己配的这个中药方子，你自己再没底你还当什么大夫？所以这就叫做经验之谈，叫症状加重不代表病情加重，你看看。哎，所以整体的调节反应这是科学的，而且吃完这一中药方排便呐、啊、顺畅啊，浑身冒热气儿啊，是吧？再接下来呢再吃呢，那小肚子就特别热乎特别暖和，哎，同样有那咕噜咕噜咕噜的叫，这不叫肠鸣音吗？它一叫上下一畅通，它能不舒服吗？哎，这些我高度概括就三个字，叫开脾胃，你看看。所以后来经过这些啊无数次的临床经验，我发现针对呀、啊、那脾胃虚大脾胃寒的什么都不敢吃那些老胃病，那慢性炎症的浅表性胃炎的糜烂性胃炎的萎缩性胃炎的溃疡的这些老消化系统的疾病，我告诉你它有一个明显的效果啊，因为经过我自身的啊实验了，我才有啊哎这样的说话权呢、啊。哎，所以我认为这个方子是十分有效的，你看看。所以当时我就感觉到，哎呀，我一直在研究这个中药方子呀，哎，我的梦想啊也就有一步之遥了，你看看。所以说呀，人呐这一辈子，有的人成大事，有的人很成功，有的人是一事无成，差别在哪儿？胆大，你得敢冒险啊，你得敢尝试啊。老话怎么讲？胆大意更高，意高人胆大，是吧？你得敢去试一试，你不试你没有发言权呐。就像我自己给自己开的中药方子不一样吗？你看看自己是胃呀、啊，啊还是下口啊，它有什么反应啊？是疼啊，是吧？还是胀啊？还是不胀啊？还是拉呀、啊？这不都亲身体验了吗？那说来也巧，啊，当时正赶上。哎，那，妇产科有个病人，需要用血，大出血，啊，然后就，找血型嘛，哎， 我这当时正好匹配，所以我就去献了血。而且当时呢，哎，我这一激动，年轻嘛，科学献血数量400毫升，我当时呢，哎，献了将近500毫升。所以献完之后，哎，要休息嘛，哎，虚呀，啊，出虚汗的。一进诊所，那小徒弟就说了：“哎呦，老师，你这脸色怎么不好看呢？”我也没说什么，所以自身感觉就疲劳、疲惫、虚弱，啊，不一会儿呢，哎，就总打哈欠，哎，手脚也没劲儿了，哎，这个时候呢，我就把我那方子，啊，我马上就用上了，哎，又给自己喝了下去，啊，就是因为当时太虚弱了嘛，所以我就跟着诊所的病人我就说了，我说我这身体今天非常不舒服，没劲儿，所以大伙儿啊，明天再来吧，就这样呢，哎。很多患者呢就陆陆续续都走了，可是呢有一个老太太，一个老姐就是不走，怎么回事呢？ 中老年慢性病往往集中在早期脾胃吸收不畅，中期血液淤积不通，后期筋骨疏松错位，晚期精元散失不守。李老师依据中医开具合一的养生理论，提出中老年人四大健康目标：开脾胃、开血脉、聚筋骨、聚精元。全面开脾胃，不怕憋堵胀，能吃就是福；全面开血脉，不怕栓梗堵，心脑常平安；全面聚筋骨，不怕酸麻痛，腰腿关节灵；全面聚精元，不怕身子虚，无病一身轻。外在打通经络，内在修复脾胃血脉筋骨筋元的四道健康防线，治慢病防大病。祝天下父母早一天远离疾病，早一天收获健康。 我说老姐姐，我说您明天再来吧，今天我有点事不舒服。可是呢，这位患者却说，我求求你给我看看病吧，这是怎么了呢？哎，老太太就说，说这些年呢，我这心脏啊，我都把这家都吃垮了，尤其把我那儿媳妇儿和带着孙子都跑了。你看看，啊，这是怎么回事？就是因为我这病吗？把家都吃穷了吗？后来这，哎呀，老太太难过的说，哎呀，我们村里的人啊，都知道你李大夫啊，那医术高，用不多少钱，那就给大家的病都治好了，所以我才来找您的。我找您也是最后一次，如果治不好，我就不治了，我就放弃了。而且还说呢，我呀就想让我这胳膊腿利索，我这心脏不犯病，我想把我那大孙子找回来，我想我大孙子啊，你看看，这不都是吗？说这不是老儿子、大孙子、老太太命根子吗？对不对呀？所以当时我就跟这啊，这位老大姐呀，我就说，我说老人家呀，您的病确实挺严重，你的心脏啊，经过整体检查之后嘛，啊，但是目前啊，我要跟您说呀，我给您开一个我自己用过的中药方子，我自己配的中药，是一个最新的，啊，中药方子。哎呀，老太太一听连忙点头说，哎呀，这十里八村谁不知道你李大夫医术高，心眼好啊，别说你自己吃了，你就不吃，只要你说了我就信。你看看，哎呀，这不就是金杯银杯的事儿吗？啊，后来呢，可能是因为我这年轻啊，老人家年岁大呀，我的好转的快呀，老人家呢用了我的中药方子呢，哎七八天以后啊，啊，哎，我那徒弟就回房了，啊，复诊了，说什么？说第四天呢，啊，就睡了一个从来没有过、没有睡过的那种好觉。第四天，啊，而且呢，睡好觉之后呢，一起来一睁眼就有大号了。这老太太原话，啥叫有大号了？那不就大便了吗？睡美了，你要排得畅了，他能不舒服吗？哎，老太太说很舒服，特别轻松，你看看怎么样？哎，所以呢，他的胸啊、闷啊、憋啊、胀啊、疼啊，一定有不同程度的缓解呗。 你看看，你老太太说你这药好啊，对我的症啊，而且我吃的还不苦，你看看，这就是让良药不再苦口吗？而且喝在肚子里热乎乎暖乎乎，你看看吗？热乎乎暖乎乎什么概念？很多老人家包括我自身那个胃呀、啊、你记住啊、哎，你喜欢你的老伴儿，年轻人也是，哎呀我喜欢白马王子，是不是？你那胃喜欢啥你知道吗？你那胃呀、啊、就喜欢温的，不喜欢凉的，叫喜温恶寒。你一定把这个知识点记住，很多的胃病啊，消化系统的病，不管什么病，都是你曾经用寒凉给伤的，对吗？你像六七十岁七八十岁的老哥哥老姐姐，那倒退三十年五十年，那就是凉一口热一口啊，哪像现在你吃啥有啥呀、啊、那个年代你叫有啥吃啥，他也没啥呀、啊，饥一顿饱一顿不说，凉一口热一口拿过来就吃，还上锅热一热，哪有那条件呢？是吧？现在一打开就是气儿，是吧？就是电，电磁炉，又是是吧？煤气管道，那个时候有啥？还得抱柴火，还得烧牛粪啊，还得烧大灶，一个大锅就十印八印的十二印的，我点个锅得费多少柴火呀，是吧？这是一方面它麻烦，第二方面过去的人，哎呀他真是能吃苦啊，怎么凉一点没事啊？你看有几个喝茶水的，别说茶水，那温水他也不喝呀，就喝那井里的水，那摇摇摇咚咚摇上来了，冰凉冰凉的井水呀，那可真是天然，真冰牙。那有的呢，我小时候就是嘛，我娘子把那东西然后怕坏的，夏天是吧，还把它沉在井里，是吧？那不就自然冰箱吗？你说那冰凉冰凉的水喝下去，那胃那时候它也不疼，你怪不怪？可现在呢，它不喝凉水，喝热水，喝牛奶，它胃也疼。你这差别咋这么大呢？什么原因？哎呀，什么原因都有，但是一个核心的原因就是你把胃啊过凉过寒，吃药寒，年轻的那，嗯，吃东西寒，到老了老药罐子，很多药都是属于寒凉之药，把那胃气就给伤了。胃喜温恶凉啊，不喜欢凉，你天天给他装寒性的药，所以叫胃气败了。胃气一败，诸药难食。什么叫胃气一败啊？吃饭没胃口啊，大便不成形啊，打个嗝都费劲，天天呕呕呕呕，这叫什么？这叫恶逆。这不是打嗝，打嗝是什么？谁吃饭不打嗝啊？那是饱了，那是胃蠕动的一种表现呐、啊。哦，这是健康的嗝，标准的嗝，正常的嗝。你老哦哦，我告诉我遇到一个胃嗝的，恶逆的，现代医学叫什么？叫胃痉挛，是吧？嗯，中医呢叫气逆。你看。就是胃气不降嘛，你伤了胃气它不往下走，它往上来，你家那下水道堵了它就往上反嘛，是不是？它不往下走，那就说明它没力气了，让你给寒凉给伤的，我无能为力了，对不起，我得往上来，你看看吧。而且我遇到一个女性患者，她为了不干扰别人，她在她家的厨房里一打嗝就打两个小时啊。啊，你想一想，最伤的是谁？最伤的就是心，那心呐、啊，痛它痛它，它有规律的去跳，你总是哦哦哦，你让它心脏不规律，那心脏啊，该跳的时候跳，不该跳的时候也跳，我告诉你，那心脏它就会说话了，怎么了？哎呀，心律不齐了，你看看吧，那人能受了吗？你心律心动过速，你120以上，那人那说晕就晕，对不对？你心动过缓也一样啊，你要60以内50 40，那人也是迷糊也是晕，所以这都是胃气不降的结果。怎么不降？记住，胃喜温恶寒呐、啊所以你看人到老了，多少老姐姐老哥跟我说呀，我现在呀一口凉的都不敢沾呐、 哎呀，我喝那水我得先试试水温呐、啊，我吃那西瓜我都不敢吃啊，甚至那水果还得烫着吃啊，不都是没办法的办法吗？哎，所以我说到，哎，给我自己呀、啊，还是给这哎老人家呀，这患者喝下去我自配的这个中药方子，喝下去热乎乎，这就是要升提胃气，增加胃功能，让它降。胃主降，脾主升，这胃一降，脾气就升。哎，一升什么？升清降浊呀。清是啥？清就是精微物质。哎，清就是你口腔的唾液、涎液、泪液。哎，让你脸眼睛亮晶晶的精微物质啊，降的是浊气，降的就是哎你放屁呀、啊、打嗝的那些浊气，这不上下不就畅通了吗？而且那老太太说，我这热乎乎，还说临走的时候还说呢，哎呀，哎你得多给我开几副啊，那我得好好养养我的胃，哎好好治疗我的心，那就多开了几副嘛，让老人家巩固治疗嘛。后来通过诸多个这样的案例实践经验而得什么，我让我那小徒弟就开始通知什么，通知之前用过那些老药方子的啊，效果慢的或者没效果的，我说把那些患者都给我叫过来，只要有能联系上的都给我叫来，挨个叫，接二连三就开始来喽。我说你都把我这方子先用一用啊，这已经经过实践了，结果大家一用怎么样？嘿呦，真的是啊，有的开心的不得了，有的笑的不得了，有的感谢的不得了，怎么了？有新药了。这个心什么概念？哎，你得药量大，药劲儿足，得见效快啊！我常说啊，老百姓心里有一杆秤啊，这杆秤就是咱的老百姓。这个秤是啥呢？不就是实实在在的效果吗？啊，这效果源于啥呢？源于不断的什么，不失传统，不失进取啊，你得努力呀、啊，在原来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你得加把油努把力，得创新呐、啊，不失进取吗？所以这新药的概念就是什么呢？哎，你吃着还得不苦，是不是？所以呀、啊，现在中医确实进步了啊，有了这样的新药，我想有些老慢病真的就有希望了。就像大家所说的，哎呀，无数个感谢呀，哎呀，这个感谢那个感谢，我说呀，你要见效了，那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所以有的时候我看到患者的喜悦心情，我也真的很激动。为什么？因为这就是啊，哎呀，不断地通过自己的努力呀、啊，啊，加油啊，学习呀、啊，真的能实现帮助那些一体多病的患者啦。我想说这个。正当我满心欢喜的时候啊，哎呀，我那小徒弟突然从外面跑进了诊所，说啊，师傅不好了，门口来了好多人。这怎么了呢？我就快步地走出去一看，哎呦喂，这诊所门口排了好几辆车，而且这车上的人下来，我一看都穿着齐整整的衣服，而且还每人手里拿了一个公文包，说谁是李大夫啊？我说我是啊，你什么事啊？哎，接着就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票子，啊，跟我说这传票，你这个诊所被封了 啊， 啊，跟我走一趟吧。我是云里雾里，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哎呀，三下五除二把我这人就给带走了，诊所也就被贴上了封条。啊，说到这儿啊，一定有人会问，这又咋的了？ 又发生什么事了吧？ 嗨、啊，我想说呀、啊，我这一辈子做点事儿啊，难呐，不易呀、啊。哎呀，明天我再跟大家细说吧。啊，这是啥？这不正是苦尽甘来啊，却遭种种变革，难凉热血，不忘忠义初心。